跟住讀經，我哋今日嘅經文喺約翰一書一章一至到四節。咁咧呢個咧就係用現代中文譯本嘅嚇。請聽我讀。我們寫這封信向你們陳述，從起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這生命之道，我們聽見了，親眼看見了。是的，我們已經看見，而且親手摸過。這生命出現的時候，我們見到了。因此我们向你们见证并传扬那原来与天父同在而且已经向我们显现了的永恒生命。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传给你们，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我们写这些是要让我们大家的喜乐满溢。好，今日我哋好高興啦！我哋請到香港嘅天澤堂牧師嚇劉偉達牧師。咁如果大家有記得咧，佢啲以前曾經嚟過我哋講道噶啦，唔係即係喺依個網上邊嚇，大概咧應該係舊年嘅年底嚇。咁我哋好高興咧，佢今日又同我哋分享神嘅信息。佢要分享嘅題目叫做與神團契。我哋將時間交俾劉偉達牧師。 唔該曬，主席。啊，弟兄姊妹，因為我哋經過網絡，我想確定一下大家聽得清唔清楚嘅，收得清楚嘛？如果你收得清楚，你舉一舉手，等我知道。哦，收得清楚，哦，感恩。咁啊，係啦，我應該幾個月前咧就喺網絡裏面咧見過大家啦。咁呢幾個月咧，我同阿石牧師進行緊呢個嘅人質嘅交換。咁而家我喺恩福堂講道啦，咁稍後鄭牧師咧就翻香港嘅時候咧就會喺天澤堂講道啦，咁所以我喺度交換嘅人質啦。咁早前有一位嘅黃偉敏牧師，咁佢就係我太太嚟嘅，係啦，咁我哋都即係分別都係有機會喺恩福堂去即係去即係有講道有分享嘅時間。咁我哋再一次，我哋低头，我哋喺聆听上帝嘅话之前，我哋再一次低头同心祷告。上帝，我哋赞美你，因为你就系爱，你爱我哋，你想同我哋建立关系，建立团契，所以你启示我哋，藉住上帝藉住圣经，你启示你嘅道。主求你喺以下时间，你亲自引领我哋，求你嘅圣灵去启定我哋，让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给我们能够行在你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能够透过信服你的道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可以得着你所答应我们的那份的丰盛。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那我今天呢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约翰一书的作者是哪个？约翰一书的作者就是约翰啦，使徒约翰，不是施洗约翰，是使徒约翰。使徒就是一些跟过耶稣的人，就是一些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而约翰一书，大家有没有印象出现的那些内容主题是什么？可能大家都有些印象，是不是？约翰一书好多时提到就是上帝是爱啦，我哋要用爱去，特别讲弟兄姊妹用爱去彼此相待啦，等等等等。喺约翰一书里面是充满咗呢啲嘅爱嘅主题。咁当我哋读到约翰一书嘅时候，呢位嘅作者使徒约翰，我哋好容易联想到嘅就是约翰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嘅人，系咪？即系当我哋读约翰一书嘅时候，我哋再谂下呢位嘅使徒约翰，我哋自然就会联想啦。佢应该哇，成日讲爱，就应该系一个充满爱嘅人啦。好，咁咧，我哋又睇翻圣经究竟系点样形容呢个约翰一书嘅作者使徒约翰喺马可福音里面咁样记载，佢话还有西比泰嘅儿子雅各同埋雅各嘅弟弟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叛离奇，哇，个名好似有啲咧奇尼啊嗰啲意思。OK， 就是雷嘅儿子嘅意思，雷嘅儿子，雷嘅仔系啦，雷嘅仔，即系我唔知点解我每次睇到呢个名嘅时候，我就谂起个电影里面嘅雷神啦吓。雷嘅仔嘅意思系啲咩咧？讲紧 原来佢哋两兄弟包括咗使徒约翰系一啲咩嘅人嚟噶？就系讲佢哋性格好刚烈嘅，好刚烈嘅佢哋性格，特别喺年轻嘅时代曾经发生一件咩嘅事呢？就系佢哋去到一条村嘅时候，嗰条村嘅人唔欢迎耶稣。咁约翰嗱，当啲人唔欢迎耶稣嘅时候，约翰佢唔系话啊唔紧要，我会为你祈祷嘅。虽然你而家未认识耶稣，咁咧欢迎你随时可以翻嚟我哋教会啦，翻嚟我哋团契啦。我哋团契咧除咗查经之外咧，不时我哋都会饮饮食食，重新激励噶。我哋欢迎你，唔系、哦，即系约翰当佢即系见到嗰啲嘅村民欢迎耶稣嘅时候，佢唔系咁样讲、哦。圣经点样讲咧？佢话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这情形，即系睇见佢哋唔欢迎耶稣嘅时候，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呼唤天上嘅火嚟消灭他们吗？即系就好似即系弟兄姊妹，你邀请啲新朋友嚟翻教会，跟住佢拒绝你嘅时候，你就话：主啊，天降火嚟消灭佢哋啦！咁嗱，呢个就系当时年轻嘅使徒约翰。然之后经文继续咁讲，佢话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们，咁唔得啦，系咪？我哋基督徒系讲爱噶嘛，系咪？即系你邀请新朋友嘅时候被拒绝，跟住哇，主啊，降啲火嚟消灭佢噶嘛？绝对系唔可能。不过呢一、这个嘅使徒约翰，当即系佢年轻嘅时候好刚烈，甚至因为人唔欢迎耶稣，佢问耶稣系咪应该要降火嚟消灭佢？呢位嘅使徒约翰，这个约翰一书嘅作者，慢慢你睇到，弟兄姊妹，慢慢。当约翰时常嘅同主耶稣一齐听主耶稣嘅教导，同主耶稣倾偈，同主耶稣嘅关系越嚟越密切嘅时候，我哋睇到使徒约翰佢嘅生命开始改变。约翰一书话：亲爱嘅弟兄，我哋应当彼此相爱，系咪好唔同？亲爱弟兄，我哋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觉得我哋对人唔够爱啊？我哋会唔会觉得我哋对人唔够爱？我哋会唔会觉得我哋有时真系好想好想去爱，但系真系爱唔到？好想去爱，但系爱唔足够。同主耶稣建立一个更加紧密嘅关系。主耶稣就系嗰个爱嘅源头。主耶稣就系、是。嗰份爱嘅力量，同主耶稣建立一个紧密嘅关系，佢会俾我哋有能力去爱。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现代我用嘅系现代中文译本经文嚟咁样话，佢话：我们写这封信向你们陈述那从起初就存在嘅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我们听见、亲眼看见是的，我们已经看见，而且亲手摸过。呢度特别提到嘅经文提到就系。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啲咩嚟嘅咧？就咁睇呢个经文，生命之道好似系死物，系咪？生命之道唔系死物呢度，生命之道就系我哋所敬拜，我哋诗歌所敬拜嘅各位嘅主耶稣。主耶稣就系生命之道，佢系生命嘅源头，佢系创造生命嗰个位。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就系我哋嘅生命可以突然间噗，我哋就消失喺呢个地球里面，噗一声我哋就可以。消失在这个地上绝对可以的、哦、你上网你看看新闻你就知道我所讲的事绝对有可能发生的、哦、那我们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了我们生命不再在这个的世界而主耶稣就是给恩典给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那位的上帝主耶稣也是那位给我们有永生永远的生命那位的上帝而永生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开始可以经历到的永生就是我们从一信主我们就可以经历的了我自己以往是一个在未信耶稣之前未认识耶稣之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不开心的人我可以为一些极小的事我是真的难过忧伤很低沉我而家谂翻起，我都唔知道，哇！点解可以为啲咁少嘅点开心？但系当我认识主耶稣，以主为我生命嘅主嘅时候，主耶稣就俾我经历呢份嘅永生。今日嘅我系一个喜乐嘅人，系一个同以往完全唔同嘅人。永生系从信主耶稣嘅刻就可以经历嘅生命。经文继续咁样话，佢话：，只生命之道，我们听。这个生命之道系我哋。 听见嘅，亲眼看见嘅，而且我哋可以就系亲手摸过。而再睇翻前少少，就系我们写这封信向你们陈述那从起初就存在嘅生命之道。嗱，呢度讲紧生命之道，佢提到就话从起初就存在。讲紧啲咩咧？就系主耶稣从起初就存在嘅意思，就系讲紧主耶稣绝对唔系喺大概2000年到某个圣诞突然间爆出嚟。以前冇耶稣嘅，就系、是、个圣诞之后先至有耶稣，绝对唔系。圣经唔系咁讲，圣经话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嘅上帝。呢、这个三位圣父、仲有圣子、主耶稣、仲有圣灵，一开始喺未创世之前就已经一齐嘅存在。我哋翻翻睇翻创世记，正正系咁样话俾我哋听。创世记咁样讲，佢话上帝说：我们嗱，留意，佢唔系讲我，佢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这里在创世纪的一章已经讲着，我们的上帝是我们，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耶稣已经存在，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按住上帝的形象做我们，并且做这个世界。继续一节咁样话，佢话我们要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哋嘅形象，按着我哋嘅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嘅鱼、天空嘅鸟、地上嘅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嘅一切爬嘅动物。嗱，呢度头先就讲到上帝三位一体嘅上帝，从一开始就有。然之后一章一节继续咁样话，佢话这生命之道，我们听见、亲眼看见是的，我们已经看见，而且亲手摸过。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有一位的神学家叫做迪迪莫斯，一位神学家叫迪迪莫斯，大家记不到个名字都不要紧，我都跟他不太熟。但是他解这段经文他解得非常好。这位的古代的神学家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段经文他怎么解释呢？他说约翰讲到他和他的其他的门徒听到耶稣复活，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摸过耶稣被钉穿的手。耶稣是上帝，但他却是自愿成为了人。经文说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生命之道，道定了肉身，主耶稣成为了好像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他一生都没犯过罪，没犯过错，他不需要死。不过他为你的罪，为我的罪，为我们的罪来死，为我们去经历试探，经历诱惑，经历危难。所以他知道我们的紧张，他知道我们的苦恼，他知道我们的难过。希伯来书，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两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大声祷告，流泪祈求，因为他谦虚虔诚，上帝听了他的祈求。经文这样讲，他说这位的主耶稣成为有血有肉的上帝，主耶稣流泪祈求，主耶稣自己就曾经流泪祈求。所以他明白，他明白我们的忧伤，明白我们的难过，他愿意经历这一切一切，因为他深爱。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家人怎样评价你，你的朋友怎样评价你，你的老师怎样评价你，你的上司怎样评价你，无论你自己怎样看自己，无论你觉得你有多么失败，讲过一些你自己都后悔的说话，做过一些你自己仍然觉得很后悔的事，主耶稣很爱你，他甚至为你的罪死。一章二节，这生命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因此我们向你们见证并传扬那原来与天父同在而且已经向我们显现的永恒生命。这里提到就是一开始生命，最后永恒生命。生命和永恒生命继续讲的是主耶稣。我们向你们见证，弟兄姊妹，什么叫见证？我们经常都会说我们分享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见证就是告诉别人知道。 见证就是告诉别人知道，见证就是为事实去作证，见证就是告诉别人知道，见证就是为事实作证。事实上我们很多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多我们的知识都来自见证的，是其他人告诉我们知道的。弟兄姊妹，我想做一个调查，当中大家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地球的圆是圆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是啦，我看到我大部分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嘛，是咪？咁我又想问下你啦，你点会知道地球是圆呢？你自己上个太空望落嚟啊，是喎，地球是圆，你点会知道啊？因为人讲俾你知咯，因为老师讲俾你知咯，或者教科书嘅作者讲俾你知咯。换言之，就系我哋点解知道地球系圆呢？见证咯，有人话俾我哋知。今日圣经就讲啦，我们向你们见证。咁有一本书咧，就叫做《影响世界历史嘅100位名人》。咁有冇人睇过呢本书啊？《影响世界历史嘅100位名人》。如果睇过呢本书，你可以举举手。冇人睇过呢本书。其实我都冇睇过呢本书，我只系上网搵嘅啫。咁咧，呢本嘅书咧，好得意嘅，系本历史书嘛。咁啦，但系写呢本书嘅人咧，又唔系读历史嘅。我喺维基睇到咧，写呢本书嘅人咧，系一个物理学家嚟，一个物理学家写历史书。咁咧，最近咧，我就问我老婆，即系阿黄牧师咧，我就话嗱，黄牧师。如果我第日咧，我写书，我唔系写神学书，我系写呢个嘅美容护肤嘅书。跟住我就问我老婆：你会唔会买啊？咁我黄牧师作为我老婆，佢梗系全力支持我啦。佢话买，我一定会买。如果你写呢个护肤美容嘅书，因为同你嘅失败经历里面咧，我系可以学到嘢嘅。咁全力，我老婆全力支持我啊。OK， 好，咁我翻翻嚟，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咁嗱，当中咧有啲咩嘅？当中呢本书讲咗，有啲咩嘅名人咧？嗱，我就而家揿下佢哋啲图，睇下有冇当中有冇你所即系中意嘅一啲嘅名人。嗱，呢100位名人里面包括咗啲咩人啊？牛顿，物理学家啦，跟住仲有耶稣，耶稣系历史人物嚟噶吓，喺历史里面出现过。仲有就系孔子。保罗啊，呢个系我非常之中意嘅，除咗耶稣之外，我就好中意保罗我自己。蔡伦造纸或者系改良造纸嘅高位啦 ，OK 嘅方式嘅高位啦，仲有爱因斯坦物理学家啦，哥伦布航海家，仲有秦始皇一个嘅中国嘅暴君啦吓 ，OK 啊，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呢啲嘅人物里面，你有冇一啲系？你喜意的历史人物，或者你想起其他的历史人物，同样你想想你怎知道这些历史人物曾经存在过？有人告诉你知，有人向你见证，或者历史书的各位作者告诉你知，向你见证。所以经文说，今天我们怎么可以认识到耶稣真实存在，就是见证。见证就是为事实去作证，并传扬那原来与天父同在，而且已经向我们显现了的永恒生命。传扬经文话，传扬话俾其他人听，神点样俾你有聪明智慧去解决难题？神点样喺你唔开心嘅时候安慰过你？神点样喺你困难嘅时候俾你有力量？点样帮你同人去和好？神点样帮你去爱？就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唔值得被爱嘅时候，神点样去爱你？点样去接纳你？喺你迷茫嘅时候，话俾人听。喺你迷茫嘅时候，神点样俾你有一个清楚嘅方向？传扬，传扬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使命，唔单单系传道人嘅使命，传扬系每一个基督徒跟随主嘅人。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去传扬。一个有关循道卫理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的一个故事。约翰卫斯理有一个有关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晚上他被人打劫， 就是、街上行嘅時候，約翰衛斯理佢俾人打劫，咁即係佢俾人搶曬啲嘢嘅時候，啲賊準備要離開嘅時候，約翰衛斯理就突然間大叫：唔好走住，企度，仲有嘢俾你。約翰衛斯理叫嗰啲賊仔唔好走住，仲有嘢俾你。約翰衛斯理跟住就同呢啲嘅賊仔講咗啲咩説話咧？佢話：我知道你應該好後悔你而家嘅生活㗎啦。如果你真係後悔嘅時候，你記住。主耶稣会嘅血洗清你嘅罪。嗱，当呢嘅匪徒听完约翰卫斯理讲到呢个时候咧，佢哋急急脚咁样走。即系我怀疑啲贼可能惊约翰卫斯理就再问佢哋：啊，你有冇听过完整嘅福音啊？咁样即系可能佢即系约翰卫斯理问佢，咁即系急急脚咁走。喂，跟住咧，约翰卫斯理仲为到呢班嘅匪徒，佢哋能够悔改、信福音、去祷告。传扬弟兄姊妹，传扬是我哋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一章三节，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传给你们，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我时都会同一啲微信嘅朋友食饭，讲得好开心，甚至几乎每次食饭嘅时候，我都会同佢哋倾到信仰。但系我同啲微信嘅朋友食饭、倾偈，甚至倾到信仰，这个唔系团契嚟嘅。这个唔系团契嚟嘅，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同啲微信嘅朋友食饭倾偈，冇咗我啲微信嘅朋友冇咗同上帝嘅团契，冇咗同上帝嘅关系。原来我哋每一个人。先同上帝有咗嗰份嘅关系，有嗰份嘅团契，这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圣经所讲嘅团契。团契嘅意思系咩咧？团契嘅意思就系关系，团契嘅意思就系友谊，团契嘅意思就系交情。但系唔单单同我哋弟兄姊妹关系，团契同时地系讲紧我哋同上帝嘅关系。我哋所敬拜嘅上帝系三一上帝啊嘛，一个上帝。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有冇谂过点解要咁复杂咧？圣父、圣子、圣灵，明明一个上帝，点解又要三个位格咧？事实上，我哋上帝嘅三个位格，正正就俾我哋睇到，就系上帝自己本身，佢本质就系一份嘅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就系一份爱嘅关系，而喺团契里面，团契正正一个我哋能够可以经历爱嘅地方。团契正正系一个我哋能够可以经历到温情嘅地方，一个我哋可以尝试学习去实践上帝嘅道嘅地方。当团契嘅小组嘅弟兄姊妹唔开心嘅时候，或者好多时候我哋唔需要太多道理，唔需要太多神学，而系我哋去聆听，我哋去感受。我哋去祷告，正如罗马书咁样讲，佢话要与喜乐嘅人同乐，要与哀哭嘅人同哭。弟兄姊妹唔开心嘅时候，可能唔需要太多理论，但去感受佢感受，同佢同哭，为佢祈祷。除咗实践去聆听、去感受之外，团契亦都系一个去实践圣经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人际关系嘅原则嘅地方，就系饶恕。团契系一个去实践圣经一个好重要嘅人际关系原则，饶恕嘅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地方。喺哥罗西书咁样话，哥罗西书话有纠纷嘅时候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教会主耶稣的教会是一个好有主耶稣的爱的地方。教会，我相信恩福同样地是一个咁嘅地方，是一个充满了主耶稣爱的地方。如果举个例子，如果有弟兄姊妹出于好意讲了一些嘅说话，令你好不开心，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有弟兄姊妹讲了一些说话出于好意，令你不开心，甚至你觉得受到伤害。我鼓励你坦诚的祈祷，找机会坦诚跟你的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讲翻你自己嘅感受，亦都求上帝俾你有力量去饶恕，去放低，而唔系反过嚟去讲你弟兄姊妹嘅黑嘅。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四节，我们写这些是要让我们大家的喜乐满入。原来为主耶稣去见证带来喜乐，见证带来喜乐。最近我就同我一个嘅好朋友食饭，咁咧佢唔单止系我好朋友，佢更加系我恩人。点解系我恩人呢？就系好耐好耐之前，系佢邀请我翻教会，让我能够认识耶稣，今日仲成为咗一位嘅传道人。所以呢位是我好朋友，亦都是我的恩人。我最近就请他吃饭，我见到他吃饭的时候吃得很开心，为主耶稣作见证带来喜乐。而早前就是母亲节，我刚刚今晚呢，我就终于跟妈妈补足了这个的、就是、母亲节，跟他吃这个母亲节饭。早前就是母亲节，我到现在还很深刻记得的，就是我当日带我妈妈决志信耶稣，当时那种很兴奋的感受，今时今日很多年前的事了，今时今日我仍然可以感受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兴奋，为主耶稣作见证带来喜乐。现在我们要把从上帝儿子所听到的信息传给你们，上帝是光，他完全没有黑暗。传什么呢？信息的内容就是上帝是光，在他当中毫无黑暗。光，弟兄姊妹留意，光不是上帝，光不是上帝，不过上帝是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并且复活，战胜了罪，亦都战胜了没有人能够战胜的死亡，悔改并相信的人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能够与上帝建立团契。正如约翰福音这样讲，耶稣有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执着生命的光。主耶稣不单止是香港的光，亦都是美国的光，是全世界的光。我现在就在我的新居，新的家。我最近就搬到香港一个叫东涌的地方，我以往就是住一个叫元朗的地方。我最近呢就搬到来这个新居，我现在讲到这个就是我那个的东涌的新的家，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小于三百尺的单位。我怀疑美国你那边的屋应该是我很多倍啦，是吧？就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小于三百尺。咁呢，我的三弟的太太，即我弟夫啦，咁佢是一个的室内设计师，佢同人哋一个基督徒，是教会的领袖啦，在教会做执事做导师。咁呢好非常之感恩，就是有我呢位的弟夫去帮我手做这间屋的设计。本来我间屋呢就是少于三百尺，但呢设计完之后，我的感觉间屋是好像变大了一样。原来有设计和没有设计 是有分别的，原来真的是突然间间屋好像设计完之后呢，做完装修之后呢是大了的。所以呢我曾经有三秒钟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就是我就想了，当日主耶稣容让我的弟妇嫁给我弟弟，其实就是为了今天是为我这间屋做设计的。我曾经有三秒钟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我这间屋就是一个那个灯仔的设计是这样的，就是一入到个厅，即是一个大门一入到来就是个厅，那么个厅的灯仔就在个大门的旁边，跟着就穿过我的厅就是我的睡房。那我住落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如果我睡房呢是没有开灯的时候，那我在个厅我闩了盏灯，那么就是完全是没有灯，伸手不见五指啊，是完全看不到的。那怎么算好呢？那我怎么可以顺利地入到我睡房呢？那为了这件事呢，咁我同我老婆黄牧师咧就开咗个会啦，大概十秒钟嘅会啦。咁我哋最后咁谂到方法，就打开我哋部手机，咁咧就可以有光啦，咁就可以顺利咁样由即系闩咗个厅嘅灯，就可以好顺利咁样翻入睡房。今日圣经讲俾我哋听， 上帝是光，主耶稣是光，在他当中完全没有黑暗，就好像我熄了我的厅的灯，打开手机有光，我就可以慢慢很平安安全这样去走入我的睡房一样。上帝是光，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帮我们看清。因为圣经说上帝是光，上帝是光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帮我们看清楚，并且他会带我们走过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当中可能有在困境，有受到伤害，有被罪疚感内疚缠绕，有不知道如何去抉择，在恐惧当中，在不安的当中，在惶恐的当中，甚至我们平日的生活是陷入在黑暗的当中，罪的当中。但今天经文讲给我听，上帝就是光，所以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他会帮我们看清，他会让我们平安地走过去。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跟他有团契，却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就是撒谎，行为不合真理。我们说我们同上帝有团契，又仍然在黑暗里面行走，这个是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同上帝有团契，而同时地仍然在生活黑暗的当中，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就好像我要大家画一个圆形的三角形，可能就好像我说你同时地肥了，又同时地瘦了，可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和我们的行动是否一致？我们所信的和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行动是否一致呢？一章七节继续这样说，他说，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光明中，正如上帝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有团契，而他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生活在光明中，生活在光明中的意思就是依靠圣灵行在他的心意当中。生活在光明中就是依靠圣灵行在他的心意的当中。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当我们真实认罪的时候，接受上帝赦罪的恩典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马丁路德一位的神学家有一句名言，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基督徒同时是义人，又同时是罪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同时是义人，亦都同时是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无罪的义人，但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会犯罪，是一个的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并不完美。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并不完美。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我们生命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讲就是，对我们生命的完美主义本身就并不完美。我们都不过是一个罪人。我只作为一个传道人，我都不过是一个罪人。人就是有一种倾向，天生一种倾向，不用学的，你看小朋友就知道了。人就是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做一些明知是错的事，包括我自己作为传道人，都不过是一个罪人。当我们面对罪疚，当我们面对羞耻，当我们面对羞愧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去认清一个事实，神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主动去寻找我们，他想跟我们有团契，他 佢想同我哋建立交情。我哋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哋自己真实。经文话，我哋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对我哋自己真实，唔好自己呃自己。当我哋话我哋自己无罪嘅时候，我哋实际上系喺度预欺欺实。相反，我哋若认自己嘅罪，上帝系信实系公义，必要赦免我哋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我哋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对自己真实，对弟兄姊妹真实，别系讲紧对我哋脱嘅弟兄姊妹真实，对上帝真实，承认我哋嘅罪，神系信实，神系信实，所以佢唔会让我哋失望。神系公义嘅，所以佢会赦免。神系公义，所以佢会赦免嗰啲谦卑、真实、真诚、认罪嘅人，一定会赦免。只要我哋系真实、真诚、谦卑、认罪。即使我哋仍然会犯罪，但系神仍然爱我哋，佢嘅血洗净我哋嘅罪，所以我哋可以坦然无惧去到主耶稣嘅面前。而如果我哋话我哋冇罪，我冇犯罪，如果我哋话我哋冇罪嘅时候，我哋系对自己讲大话。我哋唔单止对自己讲大话，亦都系讲紧上帝。你喺度讲大话，而团契小组正正系让我哋可以真真实实对自己真实、对顶尖真实、对上帝真实嘅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圣经讲俾我听，佢话其实世上没有行善而不犯罪嘅人，就算你睇到一啲，哇！佢真係好好，哇！佢真係一個非常好嘅人，表面上有好多好多嘅好嘅嘢，但係聖經俾我哋睇到一個嘅事實，一個真相。佢話其實世上沒有行善而不犯罪嘅人。認罪，認罪係基督徒生活一個好重要嘅習慣，好重要嘅行動。我哋唔需要为到我哋生命唔系完美而觉得内疚。如果我哋让罪隐藏喺黑暗嘅当中嘅时候，罪就发酵。我哋让罪继续留喺黑暗当中嘅时候，罪就发酵，罪影响我哋生活，罪影响我哋同其他人关系，罪同时影响紧我哋同上帝嘅关系。不过今日圣经话俾我听。罪怕光，罪怕光，认罪唔单单唔会使我哋变得软弱，相反，认罪使我哋变得更加嘅强。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一单新闻？喺日本好少呢啲咁嘅情况发生，老鼠事件就系一间好出名嘅做面包嘅日本嘅公司，竟然喺佢嘅面包里面。发现咗有老鼠尸体，我相信呢喺日本系好少发生嘅事。咁呢间公司做咗啲咩嘢咧？呢间公司做嘅嘢就系承认，系我啲面包唔安全，并且大家睇嗰个报道，回收逾10万件嘅坦白。当然作为一间公司咧，我相信绝对就系即系佢认或者收回产品，绝对系有呢个嘅公关嘅考虑啦吓。即系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不过呢个都唔影响我要去解出嘅一个圣经真理。嗱，呢啲咁嘅公司，当佢去承认同埋收回产品嘅时候咧，承认佢哋犯错，往往当佢哋建立翻起消费者嘅信心嘅时候咧，呢公司有机会变得比之前更加嘅强。翻到嚟今日嘅圣经嘅真理里面，当我哋认罪嘅时候，弟兄姊妹唔单止唔会。让我哋变得软弱。当我哋喺上帝面前真正认罪嘅时候，反而让我哋嘅生命可以变得更加嘅强。我哋一齐去低头同心祷告。主，我哋多谢你，多谢你 你成为了人，为了我们的罪，死十字架之上，让我们能够可以不单止同弟兄姊妹有团契，更加可以同你有团契。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真实实，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经历你那份的赦罪的恩典。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